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1集，凉月一。李梅腰肢柔软，动作妩媚，一双眼睛盈盈生波，目光所及似乎在看旁人，又似乎没有看旁人，像是一只蝴蝶挠得人心痒痒，以为蝴蝶就要在手中停留了，一个不提防却又瞧着那彩色的蝶儿扇着翅膀翩翩飞了走去。女眷们尚且看得目不转睛，又何况男眷们，男人总归是喜欢好看的玩意儿的，眼珠子都快要粘在李梅的身上了。叶夫人和叶茂才也逐渐露出得意的神情，生出一个这样色艺双绝的女儿，惹得整个大梁的男人趋之若鹜，那也是一种本事，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本事的。卢婉儿看得妒恨有加，气得直咬牙，沈妙却冷眼看着李梅翩然起舞，思绪却飘飞在上一世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梅夫人是从秦国回到定京的时候，只听闻宫里多了一个妃子，但是大家都尊称为梅夫人，却不提妃位，这本就有些不同寻常。听闻傅修仪对这位梅夫人宠爱有加，沈妙心中虽然酸涩，却也不以为然，想着傅修仪那样冷峻的性子，再如何宠一个人也不会有多过分的。然后他第一次去御书房里找傅修仪，想与傅修仪说件正事，却瞧见梅夫人在御书房里摔了傅修仪的阵旨。他回宫那一日梅夫人称病没有来，这一回还是第一次见。沈妙见着女子美得活色生香，一颦一笑皆是如画，然而骄纵又野蛮，竟然就在御书房里使性子撒泼。沈妙以为傅修仪会发火了，傅修仪也的确是出现了怒容，而那梅夫人竟然扭头就走。沈妙当时想，好一个烈性的女子啊，竟然敢与傅修仪这般说话，这样的性子在后宫中能活得了几时？他当时忙着问候婉瑜和傅明的情况，便也没有多留意，只觉得那个女人是个极美极狂妄的人。可是傅修仪就算是气成这副模样，第二日清晨沈妙就在御花园瞧见傅修仪陪着梅夫人散步，言语间颇为宠溺，只叫人看得呆了去。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傅修仪，傅修仪也不是这样好脾气的人。傅修仪的温和只是在面对他的那些贤才的时候，对于女人他一向不怎么有耐心。可是梅夫人昨儿个才惹怒了他，第二日就能让傅修仪笑颜常开。也就是那时沈妙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并不只是美和狂妄，她十足危险，因为她能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中，不管是不是对男人，总之她成功地抓住了傅修仪的心。果然随着沈妙进宫的日子渐渐长久，她也渐渐发现这个梅夫人实在是有些可怕。他看上去骄纵无礼，并不收敛自己的性子，却恰好地将自己的无礼维持在一个安全的度里。傅修仪只会觉得他真性情，难以驯服，越发着迷。而当面对沈妙的时候，梅夫人是无礼的，嘲讽的，针锋相对的。他更是因为傅盛的关系，屡次在其中挑拨傅明和傅修仪的关系。可惜的是，傅修仪的心从来都是长偏的。梅夫人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沈妙看着眼前妩媚深情的女子，这一世她成了叶家的千金，谨小慎微，机灵懂进退， 不再表现出骄纵的一面。可这真的就是他的面目吗？和梅夫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沈妙知道她的可怕。她是狐狸一样狡猾的女人，想要什么从来不会直接的去争取，弯弯绕绕，九曲十八弯，最后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还要将被她害了的人倒打一耙。她今日这一番动作又想做什么？他想让谢景行如同傅修仪一样对他一见着迷再见倾心吗？沈妙心中冷笑不绝，却是不由自主地抬眼往谢景行那头看去。这一看却正对上谢景行的目光，谢景行的目光正落在沈妙的身上。大约没有想到沈妙会突然看向他，倒是顿了一下，随即撇过头去，若无其事地继续瞧着外头，似乎在遮掩什么，却是一点儿也没有看到那中间舞得热烈的人。沈妙愣了一愣，心中却涌上一阵难以言喻的感觉。他对梅夫人固然有十二万分的恨，却对自己也有隐藏在深处的自惭形秽。论起外貌风情，他自认不如梅夫人，所以前生傅修仪才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而谢景行比之傅修仪优秀几千几万倍，若是李梅也瞧上谢景行，沈妙想那大约是一场灾难。可是谢景行的目光在他身上并未投向李梅一眼，这和傅修仪何其不同啊。若是傅修仪，只要沈妙和梅夫人一同出现的场合，是一眼都不会多看沈妙的。人和人果真是不同的，就像他和李梅不同，谢景行和傅修仪也不同。他这般想着，竟然连李梅什么时候舞毕了都不知道，只听得厅中鼓掌声传得热烈，这才抬起头来，便见李梅站在其中微微笑着，额上渗出一些晶亮的汗珠，香腮含粉越发动人，美艳难明。而他身后水墨画已成，洋洋洒洒，有麒麟踏祥云而来，正是一幅祝寿图，画得惟妙惟肖，却是十足的大手笔。 叶小姐果真是才艺双绝， 有学士府的大人就道， 画得传神，上等佳作，我学士府的姑娘们可都没有这份本事啊。 哎呦，可不是嘛，舞跳的也不错。 有夫人赶紧跟着说道。 叶夫人真是好福气啊，这叶小姐也是随了您，生的不仅花容月貌，更是一身才气。看看咱们这龙叶里，舞跳的这般好，画画的这般好，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出挑了。 叶夫人笑盈盈地瘦了，卢婉儿却妒忌地绞着帕子，眼中都是不甘不愿。又有人开口道， 不知道亲王殿下以为这幅祝寿图如何呀？ 众人都看向谢景行，叶梅也往谢景行那头看去，却见谢景行手持酒盏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想得出神，根本就没有听这头的言论。 殿下， 高阳开口提醒他。谢景行回过神问， 怎么？ 问您叶小姐这幅祝寿图怎么样？ 众人闻言都有些尴尬，感情人家这尽心尽力的展示才艺还做了画，可这瑞亲王根本就在走神，压根儿就没有注意，这对叶梅来说无疑太不尊重了。谢景行闻言扫了一眼那图，微微勾唇道， 不错。 那敷衍的态度隔着三层人都能看得见。叶梅的笑容就有些僵，反是沈妙见了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谢景行这一般的人，这样的场合哪里就是能走神的这么专心致志的人，想来是故意为之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故意让叶梅难堪，不过沈妙却因为他的这个举动而微微的开怀。 他这一点子笑意却被叶梅捕捉到了。叶梅盯着他，忽然轻声笑道： 说起来，当初住在亲王府的时候，曾听闻王妃也是才艺双绝。 这突然就把话头转在沈妙身上了。 只听过王妃不设极好，却未曾听过其他的。既然今日是亲王寿宴，王妃不如也来助助兴，让我等开开眼界。小女仰慕王妃许久了。 他有些不自在地说道，任谁看了都只会觉得是叶梅听闻沈妙的传言而崇拜于他，想要亲眼目睹。可是沈妙本就是将门之女，布设好是一回事，可从未有人瞧过她跳舞什么的。若是做了也许会出丑，若是不应又好似证实了她的粗野之名。众人都看向沈妙，沈妙微微一笑：我是瑞亲王府的王妃，怎么能像歌女舞伎一样的吹拉弹唱任人观赏呢？刹那间厅中哑然无声，叶梅的脸色刷的一下红了。本来嘛，当着群臣的面唱歌跳舞就是有损颜面的，不过是因为叶梅是叶家的千金，又生得美貌有才情，众人才忽略了这一点。可是沈妙这么大喇喇地说出来就很微妙了。叶夫人和叶茂才脸色难看，叶夫人想说话，可是她一开口岂不是就是顺着沈妙的话头说叶梅就是歌女舞娘的德行。卢夫人和卢婉儿却是有些幸灾乐祸，沈妙和叶梅掐起来才是他们最乐见其成的。谢景行含笑瞧着一切，似乎并不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妥，不打算劝架，就这么袖手旁观着。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